不臭手，钱不臭手还不上，得那房和车就是人家银行的了，是不是？哎，所以人呐，不是鸟，鸟它可以过候鸟般的生活，而且它那个过候鸟般生活，它不是大雁南飞，不是坐飞机飞过去的，它是感受寒冷之后自然选择飞过去的。而人呢，昨天还是冰天雪地，好家伙，今天已经什么呢，温暖如春，大汗淋漓了，你给那肾挖了个大坑，是吧？是没咳嗽，你看你肾精亏了之后骨和脑髓怎么样。所以呀，我们讲食疗的时候讲过，叫食不过百里，说人想胃肠健康，你吃的东西方圆百里，是吧？那么老不行千里，什么意思啊？人到老年，您这辈子你要知道啊，你偶尔旅个游玩玩也罢了，是吧？你这大动干戈的大折腾，是吧？仨月半年，你刚适应了一方的水土，你又回来了，这几千公里的折腾，这种生活对五脏的损伤是潜在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介绍了肺，肺主人一身之气。什么气呀？哎，好多朋友说氧气，呵呵，您的回答只能得50分啊。人有三宝，精、气、神。精，精是人的物质基础，人的身体的一切的物质存在。哎，你什么五脏六腑啊，你什么四肢百节啊，你什么筋骨皮肉啊，乃至一个毫毛，我们皆谓之精。但是只有精，它不代表你是一个活人，它不代表你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那怎么办呢？哎，得这个精有气。原来呢，老话说，哎呦，这个人没气儿了，什么意思？休克了，时间长救不过来，那可能就一命呜呼了。那么气呢，指的是人的功能基础啊，生命的功能的基础。所以胃有胃气，脾有脾气，肾有肾气，我们把这个呢称为五脏之气。气是功能。那么主国中医还说，说气血乃生命之根本。为什么是根本呢？哎，因为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说的就是精和气，说的也是血和气。你光有一个肉身，你不够一个活人。你有了这一个肉体的形体存在，而赋予它功能，有这气推着血在五脏六腑四肢百节当中周而复始的不断运行，而产生五脏的功能，哎，这个就是气血。所以啊，从狭义上讲，从现代的解剖学生理学上来说，说肺主人一身之气，好像就是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氧气，保证血液当中的氧的含量。这是很直观的西医的生理解剖学的内容。而其实呢则不然。为大家讲了肺 为五脏之华盖，肺主人一身之皮毛，肺能够帮助人调节体温，肺能够帮助人影响血压，肺还能影响着五脏的兴奋和五脏的什么呢？平静。这些是靠什么来影响的呢？哎，还是这个字儿，叫气。肺主人一身之气，是吧？天热了，那肺主人一身之气，汗毛孔打开，水气蒸发出汗，哦，降温，是吧？哦，人紧张焦虑了，呼吸变得急促，血管呢变得扩张，心率心跳也开始加快，人脖子红脸出，这是吵架的几率，这也是肺气在影响着心神，甚至于影响着血压。所以肺主人一身之气，不光是氧气和二氧化碳气，它主宰着人一身的什么呢？气机功能的运行啊，气机功能的运行。另外啊，在前一段时间我给大家讲七情所伤影响着五脏的气的功能的时候，你看我们讲了一个喜则气缓啊，怒则气上，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思则气结，是不是啊？我们讲了情志对人体气的运行的一个特点。哎，好了，大家注意了啊，这是你的情志所伤，你五脏的情志对气机运行的影响。哦，那得了这病怎么办呢？哎，肺主人一身之气。哎，你看有的人，是吧？我也愿意琢磨事儿，但是我思了，思虑，我气没结，是吧？哎呦，听到害怕的声音，我也惊吓害怕了，但是没至于吓得尿裤子。哎，这都是因为肺主人一身之气，这个主气的肺脏哦，帮你收敛住了。所以可见呢，是吧？现代医学讲，人要锻炼身体，要保健，是不是啊？要强壮。是吧？告诉你要跑步，要锻炼，其不知你锻炼的是什么？你真的以为你胳膊粗了，肌肉多了，腿有劲儿了，你的身体就好了吗？我告诉大家，把腿打折了，人还能活，对不对？反过来，把鼻子捏上，嘴捂上，要不了两三分钟，肺不喘气儿，人憋死了。或者说，哦，我是个健美运动员，我们大家见过吧？是吧？那浑身都是疙瘩肉，都是肌肉，来一阵风，他先感冒得肺炎，是不是啊？还有啊，健美运动员身体很强壮，他在哪儿锻炼呢？他在新装修的房间中锻炼，猛劲儿的呼吸甲醛。你看，我讲过，你跑步的时候，有氧运动的时候，你呼进的氧气是你平时安静的时候的六倍。那么你在污染的环境当中锻炼，你在污染的环境当中有氧运动，对不住您，污染的环境氧不多，毒素多， PM2.5 多，你就造成了毒素堆积。哎，所以得了恶性病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呀，调养肺脏要有调息的方法啊，调息的方法。那么表面上看，调息就是调节呼吸的节律，是不是啊？有的人说呼吸的深一点，呼吸的慢一点，这些呢都是表面工作，而实质上呢是通过调息，通过肺脏的吐纳的运行节律来影响五脏的气机，是不是啊？ 你为什么那个肺心病的人或者心衰的人端着脖子喘气儿啊？为什么人在剧烈运动之后气机乱了，在那呼气带喘的，是不是？所以这种规律调节它是对脏腑功能有所影响的。今天呢我就把调息的是吧养生方法，把这个归息疗法和叩齿提肛吞津咽液之法啊，结合着肺脏的养生，结合着心肺同源，是吧，肺肾相交，给大家呢做一个重点的介绍。那么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这个健康节目的节律啊，咱们是不是可以操练操练啊。先说说这个归息疗法啊，归息疗法。归息疗法呀，它是人体啊仿生啊，这怎么叫仿生啊，生物嘛，是吧，大自然的生物当中，你看那兔子心跳快喘气儿快，小白鼠心率快喘气儿快，它活不长，是吧。而这乌龟大象，哎，它的心率和它呼吸的节律都相当的缓慢，哎，往往呢这些生物呢是长寿的象征。那么现在呢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啊，什么事都要讲效率，是吧，吃要吃快餐，是吧，坐车呢要坐高铁坐高速，是吧，学习呢要上速成班，是吧。其实大家想过没有，你紧赶慢赶越赶越快赶什么呢？其实啊，人生就是一种过程，是吧，对父母来讲人生就是一种陪伴，是吧。小的时候盼着孩子快点长大，长大了发现哦哟，我们老得这么快，你这时候想慢来不及了，是不是。哎，所以人生啊它是一种慢慢的理顺的过程。那么呼吸也是这样的，是吧，你像那个车间工厂生产那个电脑啊电视啊电灯泡啊，他都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几万次几十万次或者几百万次的点亮时间。所以说挺好，质量一个灯泡，你碰个淘气孩子啊，打开了关上了，打开了关上了啊，要不了几天你快速关闭，这么来回折腾，这灯泡估计也就烧坏了。所以人也是这样的啊，人也是这样的啊，放慢你的节律来感受你人生的真谛。那么归息疗法啊，归息疗法就相当于告诉一个忙的五脏六腑啊都脚打后脑勺的人，告诉你哎，休息休息慢一点，是不是啊，别毛手毛脚的，让我们这个肺五脏之华盖，是吧，相父之官，让你这个身体这个小王国这个丞相这个国家总理，是吧，哎，你先呐慢下来，理好头绪啊，理好头绪，不要乱啊，不要乱了章法。所以呢归息疗法首先你应该选一个什么呢，环境好的地方吧，你不能说我就选一个雾霾多的地儿啊，我就顶着大烟囱在那儿归息啊，那个不叫归息。所以原来我们都说啊，你要是住在这个啊风景秀丽的地方，空气润泽的地方，那咱们早晨起来做归息是最好的。但现在咱们得与时俱进呢，甭管大城市小城市，好家伙，你早晨一看满天雾霾呀，满天雾霾啊，你再开开窗户，你呼吸的不是新鲜的空气，你呼吸都是烟尘呢。所以呢本来应该清晨的归息，哎，咱们大家就把它转移到中午。 春暖花开了，是不是啊？雨后闻到泥土被水浇湿的那个气息，那你随时都可以做归西疗法了，是吧？用现代科学讲叫负离子浓度啊，负离子浓度，是吧？所以这是时间和环境的选择啊。另外呢，啊，不要在饱餐之后啊，你说我刚吃完饭啊，不要在饱餐之后，何况咱们就不该吃饱，是吧？中国人都饿怕了，是吧？但现在呢，我们改革开放，全中国都实现温饱了，没有人能饿死的时候，你还拼命的吃，吃的肚子溜圆，那就是撑死的富贵病。所以七八分饱，七八分饱不单是给胃肠减负担，给肺也减负担。大家你注意没有？你今天稍微吃的好一点，肉多一点，鱼多一点，怎么着了？哎，吃完饭一刷牙，嘴发黏，哎，那痰就比较多。回过头来呢，你说这一天呢，我吃的比较清淡，啊，没事啊，青菜面条，是不是啊？再来点饭后的水果，哎呦，我发现我说话的声音都很清楚，是吧？一刷牙，哎呦，嘴里特别清爽，啊，特别清爽。所以啊，五脏六腑皆兄弟，是吧？要想小而安，你看咱们说孩子、青少年的养生和保健也是这样的，啊，有的家长，哎呀，我们那个孩子班级里边最高，啊，吃饭搁学校吃饭，人家孩子吃一碗，我们孩子吃两碗，哎，但是一感冒，别的孩子没感冒，我们孩子先得病了，全班他第一个得病，找大夫不理解，不是说壮的孩子不得病吗？说谁告诉你的？是不是？你那壮是假的，是吧？不要认为哈，你这长得高、长得胖你就壮，你那壮，壮的是胳膊腿的四肢百节，啊，真正的壮是什么？告诉大家，是五脏六腑，是内腔，而不是外腔。所以那小孩吃的膘肥体壮的，体重超标的，我告诉你，免疫力都低，外腔中干，为什么呢？你天天吃那么多，是吧？你那气血都是去忙着运化食物了，所以胃气不足，啊，胃气不足。哎，你看那精瘦精瘦、干瘦干瘦的，反而没病，什么原因呢？啊，吃的少，运化的少，脾胃负担轻，哎，更多的气在哪儿呢？在胃气那儿，哎，在免疫力。什么叫胃气？我大家讲过，营行脉内，胃行脉外，营就是营血呀。胃呢，胃就是胃气，防御能力、免疫能力，是吧？外在的抵抗力。所以呀，我们古代的医家就教育我们怎么说，若要小而安，与他三分饥和寒，是吧？三分饥啥意思？哎，稍微那么饿着点，吃个七分饱，留着那三分干什么？哦，增加外边抵抗力，抗击外界的风寒暑湿，是不是？那么还要有三分寒干什么呢？哎，你看感冒，感冒怎么来的？它很少是你冻得哆里哆嗦的时候来的，哎，都是哎呦，今儿孩子气温升温穿多了，捂了一头汗，谁知道晚上又起了一阵贼风，这一头汗吹着贼风，得引狼入室，感冒了啊，而且是病毒性的，原来不是风把细菌吹进去了，是什么呢？把病毒吹进去了，是吧？为什么你那孩子招病毒啊？体内痰湿重。反过来，你一热，汗毛孔开了。三分饥与寒，你寒着点，外边稍微让孩子冻着点。你看那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脸冻通红，那小孩那穿开裆裤子，屁股冻通红，是不是啊？流着清鼻涕，他不得病毒性感冒，他不得流感。那现在的孩子是吧，羊毛衫外面套什么呢？套再套个毛衣，再加个棉服，好家伙，上学戴口罩戴帽子捂吧，小孩尽量不戴帽子，是吧？老人你除非你是病人你戴帽子，头为元神之府，诸阳所会，你那个阳气都已经被你那个棉帽子给包的，你那个阳气都成了温室里边的花朵，扛不住风霜了。所以甭管孩子老人光脑袋瓜，你除非得病的病人你扣个帽子， 所以戴帽子是病人的标志。为什么？你把你本来的那个阳气宣发你给它闭藏了啊，所以要与三分饥和寒，你稍微寒着点儿，它能把阳气调出来，阳气出来了，哎，在外围形成防御。反过来呢，你捂着，你不是把阳气调出来了，你是把阳气退回去，毛孔打开了，风寒一来得病了。好了，咱们抓紧说这个归息疗法。归息疗法又称缓呼缓息法，时间选在什么？你春天夏天你清晨吧，是不是？你秋冬一取暖有雾霾了，你选在中午，不要饱餐之后啊。那吃了饭怎么办？饱餐后一小时呗，你吃完饭一小时是吧？啊，最好空腹的时候，啊，做之前咱们喝杯温热的水，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你想跑长途，你给汽车加满油，人也是这样的，你想归息疗法。你平时的换气量，归息疗法相当于你平时换气量的五到六倍啊。你知道气带什么来的吗？你家洗衣服你都知道晾到一个通风的地方干得快，对。所以说有些人，哎呦，做完归息我们口干呢，你别等口干呢，你提前喝上水，是不是啊？哎，你做归息的时候就避免口干了，是吧？缓呼缓吸，是吧？慢慢的呼，把气吐出去，气息要缓，是吧？不要吐到说眼睛都发黑了，吐到最后一口气，不要搞到极限，很自然，把一分钟的节律由开始的十四五次控制到十一二次，理想的你可以控制到十次八次五次六次，逐渐的有意识的把这个呼吸啊变长变慢。是吧？我们讲过归息疗法做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啊，一个蜡头放在那儿，点着了火苗，你看着你那归息的时候，火苗放那儿，那蜡苗不动，火苗不动，所以可见呢，呼吸非常的绵长，啊，一旦养成了归息的习惯，是吧？那么人的肺的呼吸习惯一旦养成，对五脏啊，对身体都是大有好处，是吧？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故事，早时候。找时间有机会我们给大家讲讲，是不是啊？哎，本来是一个什么呢，晚来得子，是不是啊？啊，本来以为孩子身体很羸弱，哎，你看后来跟这个寺院的和尚学归息啊，活了什么呢，七八十岁。特点什么呢？睡觉听不着喘息的声音，是吧？你看人吃肉多了睡觉打呼噜，喝酒多了睡觉打呼噜，你身体不好的人，你站在身边你听着呼吸带喘的，为什么？肺管里有痰，是不是啊？甚至有人睡不着觉，垫枕头，垫枕头，心衰的病人、肺衰的病人得斜靠在那儿睡觉，你都是肺的气机出了问题。所以做上归息疗法，是吧？从养生的角度，我们再吃点大补元气的，是不是人参呢？是吧？补肾、养肺的这个冬虫夏草啊，是吧？当然了，这些要在医院的医生和保健师的指导下，你科学用一点。哎，这样的话，养足了肺气之后。你会发现你睡觉你那个枕头会越来越低，你发现人老了枕头越来越高，什么原因？不行，没枕头那痰往上呛，你小孩睡觉怎么不用枕头，是吧？因为他肺气足，元阳足，所以人枕头越来越高不叫高枕无忧，是心肺功能和元气减退的标志。那么随着归息疗法，随着养生对你肺气和肾气的补充之后，你会发现，哦哟，我高枕头枕不了我脖子了，哎，人很舒服，人睡觉呢没有声音，呼吸呢非常绵长，那这就是人长寿的标志啊。那么和归息疗法呢，还有一个姊妹养生法叫叩齿提肛吞津液法啊。你看归息疗法，你可以躺着做、坐着做、站着做都可以啊。而这个提肛呢，叩齿提肛吞津液法呢，啊，最好是站着做。归息疗法养的是心肺，养的是肺与五脏。而叩齿提肛呢，它养的是心肾，养的是肺肾之气。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 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说了这个缓呼缓吸的归息疗法，通过缓呼缓吸来增加肺的换气量，有助于肺内残留的二氧化碳的排出，有助于空气当中的氧气更充分的进入肺，进入肺泡和血当中进行一个血氧交换，以增加人体内的氧气的浓度。这是从生理学上来讲，做这个缓呼缓吸的归息疗法的好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归息疗法缓呼缓吸，它调节了人的心肺功能。大家伙注意啊，这个心者君主之官，肺者相父之官，这一君一臣是吧，一主一相，相辅相成是吧。我给大家讲过心源性的哮喘，大家说这人的心衰，心衰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他就得吸氧。为什么呢？他变成哮喘是吧，特点是咳，血红色泡沫样痰是吧，轻的是粉红色的。回过头来呢，你看那个慢支哮喘肺气肿，本身是呼吸困难呼吸衰竭的病，到了一定程度，这人怎么着了，下肢浮肿，颜面浮肿啊，心功能不全，也出现了心衰，是不是啊，做心电图心脏严重缺血。所以心脏和肺脏啊，一君一臣，一主一相，它是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的，是吧。那我们心动过速的时候是吧，好多人对症治疗，吃一些镇静安神的药是吧，强迫抑制那个神经不让兴奋。其实大家你想过没有啊，这里边有一个医学名词，说好端端的那个心脏，谁不知道休息休息啊，他干嘛的拼命的要跳得那么快呀，是吧，干嘛要跳得喘不过气来呀。其实大家知道这个医学名词就是代偿，是自我的一个生理保护，因为不够用了，是不是啊？谁不知道说一个礼拜上五天班休两天好啊，为什么人有的休息了还要打第二份工第三份工啊，挣钱供孩子上大学是吧，攒钱给老人看病，迫不得已拿别人休息的时间去工作，是迫不得已是吧。那你这样的话你挣的钱够用吗？有的够用了，这叫代偿。有的人还不够用，还借了好多的债啊，因病致贫是吧，因病致残。你看所以说有啥必有病啊，是吧，那填不完的大窟窿。他怎么办？提早预防啊，提早预防。那么人的代偿也是啊，刚开始得病啊，心脏跳得快一点，人就舒坦了。后来发现心脏拼命的跳也不舒坦啊，头晕胸闷心烦体乏无力浮肿，怎么着啊，失代偿啊，本来以为多干点活能解解燃眉之急，那后来发现怎么 啊，纸里是包不住火的。说怎么办呢？哎，及时救治，是吧？所以医院呢是治病的，是吧？那么养生啊，保健呢，是来预防的。在预防的同时，培元固本，是吧？你看病好了的人不能吃药，我没有病了不能再吃药，邪气已经被驱赶出去了，是吧？驱邪三法，汗吐泻，是不是啊？啊，这个邪气我通过发汗把病邪发出去了，啊，我通过这拉稀，啊，这邪气从大便走了，啊，我通过呕吐把邪气从向上焦给它发出去了。那体内没有病邪了，你接着发汗，你接着让它吐，涌吐，你接着给它泻下拉稀，不行。啊，邪气已去，你不能再用攻邪的药了，怎么办？哦，邪气已去，身体还没完全的恢复，哦，正气未复。哎，邪已去而正气未复，怎么办？哦，培元固本。培元固本吃什么药啊？你看好多人就盯着药。其实培元固本呢最好的方法不是吃药啊，是吃饭。啊，喝热粥啊。是不是啊？啊，晚上天黑了别点灯熬油。啊，说一到秋天啊冬天怎么这么累呀，没干活也疲乏呀。哎，这是身体的自然的天人相应的一个感受。啊，累啊，累就提示你休息休息，别锻炼，别跑步，早点睡。是吧？哎呀，这天一冷啊，怎么老感觉想吃点好的，是吧？啊，哪天吃个杀猪菜，是不是啊？啊，哪天呢来个那个红烧肉炖豆腐扣啊，人特别馋。哦，为什么馋呢？哦，你体内气血不足。啊，脾胃中周。人为什么馋？哦，就需要吃点好的，造化点气血。啊，所以气血培固之三宝，啊，吃饭、睡觉、心情好。啊，心情好，但也别老老搁床上躺着，是吧？久卧伤气，啊，走一走，是不是？走走胳膊，走走腿，别跑，啊，别跑，啊，走不了啊，走不了，在家里爬一爬，啊。让鼻子尖见汗，啊，别让气血瘀滞在里面，啊，气血以通为补。哎，你看我们养生为什么告诉大家，你做一做足疗，是吧？你热水泡泡脚，哎呀，你没动弹，哎，那个足疗师，那个足疗按摩，哎，他促进经络气血循行，你没动弹，他帮你动弹了。啊，气血在体内的运行就是你人的运动。啊，你人运动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让气血在经络四肢百节在五脏当中运转起来，也就这么个意思。是不是啊？我自己简单的敲打敲打胆经。啊，按摩别过度。啊，有人说那按摩好，我一天按三遍吧。是吧？本身呢，这个按摩按敲敲打经络叫促进疏通，它有瘀你促进疏通，它不瘀了你还去给它刺激气血。